后经济信息万变，前景明朗定系睇淡后市？宏观经济助你分析大市走势。好，翻返嚟第二节，咁啊问多少少耀尊同埋往常少少先，问咗耀尊先。咁头先讲到啦，建行嗰方面啦，咁其实个即系个业绩见到所有嘅嘢都靓仔嘅时候，赚咁多钱，当然我哋未知道即系往后嘅工行啊、农行啊同埋中国银行，但系 有压力噶佢哋而家个业绩。 但系问翻啦，就系话假如嘅系个业绩真系几间都几靓嘅时候的话咧，会重提翻就系话银行需要嗰个暴利税嘅问题咧。 所以咪佢好关键就係派息囉。 嗯。 好，因为社会就觉得佢哋有暴利，咁中国政府係未出声嘅。 係。 两会嘅时候都冇出到声。咁银行嘅应对方法就係话係我有暴利，但我派出嚟嘅。 嗯。 都係股东赚啫，係咪唔係我刻意去赚啦。咁至于你话嗰个暴利个根源啦，你唔係话你派出嚟就唔代表你係好人嚟㗎，你都係魔鬼，你赚咗好多钱但你派返出嚟啫，但你本质都係魔鬼。咁银行个应对就係一路都讲嘅，中国银行啊、人行啊、工行啊、建行都出嚟讲过，就係话呢个暴利个来源唔关我哋事，係成个中国嘅银行制度嘅问题嘛，係咪先。咁我唔想垄断㗎，但係国营银行系嗰几间就几间啦，咁、你唔通你叫中国政府将摩根斯丹利搬入嚟啊？同我竞争啊？咁所以个暴利嗰、那个根源系个制度嘅问题啊嘛。咁、你话解决就系话我派翻出嚟嘅，咁大家都 OK 噶，同、石油一样啫嘛。石油佢哋唔识解个结就系话个暴利嗰个问题。但佢都可以解到㗎、你個暴利你咪有個暴利税囉、你抽上嗰啲暴利税之後，你嗰嚿暴利税你都係掉落社保基金，咪係13億人民咁、樣咋嘛，其實大家都係咁樣解嘅個結。 好，咁啊呢度唔該曬耀尊先啦，答一答網友嘅問題啦。好多網友都首先會問一隻股票，就係、700騰訊。 700騰訊就唔得㗎啦，唔得㗎啦，真係。 咩事呢其實？ 咩事啊？好簡單啦，任何嘅股價呢排嘅上落都係歸咎於一樣嘢，就係、派息嘅啫。就係、派息。佢仲係咁吝惜手頭現金唔肯派出嚟嘅話呢，啲基金一定劈嘅、 其實關唔關乎於我哋都知道啦，即係近期WhatsApp 有傳就話要收錢啦，咁 微信又話微信要收錢。 WhatsApp 傳緊嘅，即係我哋 WhatsApp 其實一早收咗錢㗎啦、 就可能而家 free 嗰啲呢會得閒收到一個 message 係話會收返嚟$1啊，諸如此類。 而家微信話要收錢呢，喺嗰啲 SMS 啊、即係流傳到不得了㗎啦。直頭我冇幾耐，即係尋日就收到個短信，就話呢無線新聞都播埋。 係啦。 哇！我真係無線新聞播微信要收錢，咁啊無線嘅新聞執咗佢啦，咁樣我唔知道有冇播啊，最後啊，咁啊好多呢啲噶啦，咁啊你用簡體寫嘅喎，咁啊即係話俾大陸人聽嘅啫。而家騰訊問題咧就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啱講咗佢唔派息，佢手頭現金咁多錢，佢將啲手頭現金咧就轉咗落去喺會計上邊，就轉咗落去一啲嘅流動資產嗰度。咁即係可能係股票，可能乜鬼嘢唔知係咩啦，因為騰訊唔需要幾多流動資產㗎嘛，佢又冇貨賣，係咪佢冇 receivable 嗰啲公司基本上。咁你轉咗去流動資產呢，咁大家一睇就知㗎啦，你全成間公司係收 cash， 你轉咗咁大嚿 cash 落去做流動資產，你真係唔想派啫，你唔派咪有算囉，你唔派咪劈你囉。所以第一個問題，啲基金一見到你個息真係你咁吝惜啲手頭現金呢，一定劈嘅而家。第二個問題就係啱講微信，你賺 QQ 已經係開始頂㗎啦，到頂啦，你好難再喺 QQ 裏面再行上去。咁你 QQ 遊戲嗰啲已經係冇咩新遊戲，只係話啲舊遊裏面加版啊，整多兩招啊咁樣嘅啫。咁所以 QQ 喺個增長性係倒退或者係開始見頂嘅情況呢，你就要靠微信。咁但係你睇返當日馬化騰講呢，微信佢都未知道點樣變成一棵搖錢樹嘅。微信收錢啦、好啊，淨係收廣告好呢，還是點樣做變成一個嘅生財工具呢，佢自己都好似未有一個盤算咁樣。 咁你未有一个盘算，你个 QQ 又跌咗落嚟，微信又未赚到钱，你又唔派息，我唔劈你，你博呢，你第一转呢你就博240蚊，或者你俾两蚊佢238，你下一 round 呢就215啦，咁睇下你啲基金有几多货可以劈嘅啫。 好， 呢几日都劈到6677㗎啦，唉，仲有一个7788嘅啫。 好，咁各位网友听住啦。 唔好乱博住。 因为有部分网友就打返到260蚊揸住嘅，咁头先姚尊都讲啦 ,240 至238。 一出业绩就乜你一架都唔理就要掉㗎啦。你记住啊，今年一啲公司係揸重 cash 唔派出嚟呢，个股价係必死无疑啊今年。 是好，跟住第二另外一隻啦，另外一位網友問826天工國際，咁兩個兩毫半買嘅，今日收2.42， 揸住啦。 佢話兩個半 take profit 好啊，定係 唉上到2.5你就睇埋2.6啦。佢2.4個位就熬咗一排，今日就爆上去，咁佢聽日出業績應該 OK 㗎啦。咁如果你話業績好嘅話呢，爆到上2.5呢，咁你就貪少少，就睇埋2.6呢個位囉，咁你就 take profit 囉，咁但係下一 round 就可能係行緊2.4至2.8㗎啦，下一個上落位， 好，咁另外882，咁天津發展 都係繼續揸住啦， 網友有部分網友啦6.1買啦，有啲6.2買，有啲6.3買啦， 咁你都賺錢啦，咁揸住先啦， 有冇機會上返7蚊啫， 有梗有機會 啊。OK， 好。另外跟住1149中國安心，1.74買入，有冇機會上到0.9？ 未必得，而1.7。我想佢上翻2蚊啲，但係佢呢隻股啊真係好鬼難炒。有0.8先啦。 好。另外關到2628，咁啊中人壽23.15買嘅，今日收21.05。 23.15買啊，咁你都可以揸住嘅，等佢出埋業績啦，咁其實平保嘅業績就兩個平保同埋財險嘅業績呢都冇講到，即只係回顧舊年，冇展望將來嘅你個業績，咁好難講點解啦，咁我覺得即係中國人壽佢之前喺兩會嘅時候嘅老闆走出嚟幫同你展望呢，咁你可以參考一下囉，佢個展望係今年會賺大錢㗎嘛。咁我諗佢係見到自己第一季即係三月未完啦，咁1、2月個形勢都好似 very 靚仔喎，咁佢先至咁樣順口開河嘅啫，咁所以佢鬼炮尾枕講一句呢應該係有啲後著嘅，因為講完呢句之後就搞到自己停咗牌添啦，陰公咁應該有後著嘅，因為我居咁嘅啫呢啲。 另外有網友問啦，如果跌穿21蚊嘅中國人壽可唔可以買？ 可以跌到20蚊仲好添。 好，跟住175吉利，买一个现价3.93。 吉利啊，哇，吉利呢隻又系高位癫狂丸嚟㗎喎呢隻。哇，一怼落去穿咗，即係之前穿咗條100天线呢，并拎白狼抽返上嚟喎，咁而家都喺返條100天线嗰度，我觉得你买嚟短炒就冇咩好炒嘅。咁所以就既然都是等跌博反彈的話，而家冇跌到呢就冇嘢好玩了，就唔買了。 OK， 另外就124金威啤酒都係啦，3.16現價入唔入得，又好冇入 金威啤酒啊，係咪搞掂咗㗎啦，收咗㗎喇俾人，我冇記錯嘅話應該有價㗎喇喎，應該係呢啲價㗎喎，冇嘢搞㗎喇喎，賣㗎嘛金威啤酒，咁應該冇嘢搞㗎喇。 嗱，啱啱睇返一則新聞啦，咁就話華創291第四季就雖然錄得虧損啦，但係該行相信今年華創仍然面臨挑戰，因需計入併購金威嘅成本。 係啊， 咁講係啦。 咁所以佢應該係買咗㗎喇。啊，跟住金威轉做地產係啦。係啊，跟住金威轉做地產。咁佢變咗內房股㗎喇。但係未變啦，而家就將會變內房股啦。咁唔知佢有啲咩啦。 啤酒轉地產， 佢有啲廠啊，可能有啲地以前劃穿咗啲地搞廠，咁而家唔搞啦，咁圈嘅地又圈咗咯，尾樓咯，係嘛咁㗎啦。 OK， 另外有網友問763啊，咁中興通訊14.04買嘅，今日收13.84， 13.84係佢嗰個其實佢有 concept， 但我諗係你係要有啲耐性去部署囉。中興通訊， 因為你總括翻，我唔記得係上個禮拜有冇講過，總括翻三間嘅電信商咧，即係中移動啊、聯通啊同埋中國電信咧，其實三間個業績都好詭異嘅，真係好鬼詭異嘅，尤其是中國電信，即係詭異到不得了嘅講嘅嘢。因為中國電信係無端端咧，即係佢嗱，我哋首先講從中國電信入手先。中國電信係講咗兩樣嘢，成份業績嘅本來冇乜嘢講嘅。但佢噏咗兩樣嘢出嚟咧，就值得佢回味一下嘅。第一樣嘢咧，佢今年就增加嗰個手機補貼。 嗯， 你知道中興通即係中國電信增加個手機補貼咧，即係其實講緊 iPhone 嘅啫。嚇、嗯，咁大家預料今年 iPhone 喺國內裏面咧都應該係一般嘅啫。 嗯， 你唔使加咁多手機補貼嘅。手機補貼意思就係話，你知道大陸係揾客咧，即係坤啲客入嚟上你個網咧，咁啊補貼你部手機咯。你喺度我度上台買 iPhone 嘅。咁咪補返二三千蚊補貼俾你啦，咁點解佢要補貼呢？咁就真係唔知㗎喎，增加補貼唯一一樣嘢就係話可能嚟緊有啲超級國產手機好勁嘅，咁佢又會用呢啲手機呢作為一個 marketing 嘅工具，咁就補貼多啲俾一下。我覺得唯一嘅解釋嘅啫。第二樣嘢仲奇怪，中國電信佢個 4G 要租中移動個網啊，嘩真係簡直真係拗晒頭，因為佢啱啱先至喺媽度買咗個 CDMA 網，個3G 網翻嚟啊嘛，咁、大家 assume 佢個3G 網應該好容易去過渡到去 4G 嘅，咁點解你仲要做租中移動嗰個網呢？咁如果你話你個 CDMA 網係去唔到 4G 嘅話，咁點解喺你阿媽度買翻嚟呢？哇，真係離奇過離奇。咁但係點都好，我覺得三間公司咧，其實喺個業績裏面咧都講緊一個 message 嘅話咧，今年國產手機咧會係大行其道嘅。 嗯， 吓唔会好似以往咁样，即系旧年咁样咧 ，iPhone 跟住 Samsung， 独霸武林。今年可能有譬如十零廿只嘅国产手机咧，系会占咗一个市场咧，一个比较大啲嘅份额嘅。 嗯， 而家国内我亦都见到，我都托人买紧一部机啊，我唔知咩牌子啊， 叫好似一部叫小米嘅机， 唔系小米买唔到嘅， 买唔到。 小米嗰啲即系真系可以远观帮我蚀换嘅，真系买唔到啊！小米，一部机咧。1400元，好似而家咪 Samsung Look 咁样好大个屏型光幕嘅。 你讲啊，继续。 1400元，黑掹掹，我唔知咩牌子，冇写个牌子喺度噶。 你讲。 咁有朋友用咧，几好噶，即系好似 Samsung 咁噶。佢内置晒所有嘢噶。即系你话，喂，你 download 到 apps 噶？咁样，佢话俾你听，你想 download 嘅 apps， 我已经有晒喺度。我托緊人去買，好似幾好咁樣㗎喎。 我可以，我知道咩嚟，亦都知道邊度買到。 係咪1000多元咗喎，咁即係可能嚟緊都係啲國產手機可能會好啲。咁同埋就係、中移動亦都話呢，嚟緊會有成個1000多億嘅錢呢係掉落 4G 嗰度啦。咁所以就今年要搞㗎喇個 4G。咁所以中興通訊其實唔兩會裏面呢，我覺得兩會冇乜消息講出嚟。唯一可以係利好到嘅呢，其實真係中興通訊，但係內河嘅股價係夾一陣落去呢就回返去。我嘅解釋就係話呢，經過咗過去嗰兩年中興通訊俾啲基金嘅洗禮之後呢，可能啲基金呢冇乜貨 係 咁，所以而家佢要買返，咁佢要撳住個價撳到去雲嚟買咁，所以呢隻你我諗你可以睇好，但係你要係有耐性咁，就係咁解囉。 好，跟住2318中國平安平保62.2入62.25今日收 ，OK， 咁啊都 OK 嘅。咁我谂呢啲，因为就平保出个业绩都叫做合格啦。 佢啊讲就话，假如啦，恒指跌到落21.00嘅时候，可唔可以再谂走多转？ 我谂啊，我谂都系大概58元左紧啫。吓、恒指跌落去未必係佢哋開波㗎喎、即係未必會跌呢啲㗎。其實你講緊恆指跌到，即係我都睇218或者216呢啲位，其實講緊400-500點㗎咋、其實講緊500點左緊呢就碌落去。咁500點嘅話其實唔需要大規模咁樣跌㗎喎。同埋可能有啲嘢唔跌都得㗎喎。 好，跟住有個網友啦，首先揸住隻藍車啦，1766咁5.65入嘅，今日收5.51。另外就仲有隻馬鋼323兩個一入，今日收2.11，仲有隻 哇！我記得上個禮拜有個網友過8啊，一個9啊，過一個9毫幾買馬鋼， 我话系啊，系呢啲时候买，哇，今日两个一毫一啦，吓、嗯，咁呢支炒反弹啫，蓝车亦都系，蓝车系炒摸底嘅啫，你摸到个底咧，你就叻，摸唔到个底咧，你就快啲走，吓、 嗯，咁、啊、 我都摸紧佢个底嘅，但系你都知，即系我呢几个礼拜都讲，蓝车经过即系嗰个铁路部拼入去交通部咧，其实好不明朗，咁所以个股价跌，但系唔知道跌到边度会停得低，其实近排我觉得已经开始见到停得低嘅咧，五个半呢啲位。咁所以如果你话有两手准备嘅，即係你唔係话一注独赢，諗住一注独赢嘅话呢，我觉得你揸到嘅。如果万一真係 touch wood， 原来五个半都未系底嘅，有机会五个二嘅，咁你五个二再加囉。 嗯，另外就做一隻嘅2866，咁啊两个三入，今日收两个二毫二。 哦，你呢啲都系博全年嘅啫，揸住佢啦。 佢就话三隻加埋呢就打个和。 揸住先啦。 好 ，OK。咁啊， 你都系睇中长嘅。 好，仲有网友问3323，今日点解跌得咁紧要？10.366跌六毫子，中国建材。 3323嘅极有配股可能。 OK。 非常有配股可能、啊嗯、大家小心啲。 好。 吓、 啊、，OK。 即系当然配股唔系罪嘅，即系吓，即系唔好以为啲上市公司抽水一个罪。咁、但系即系唔知佢咩价啫，就系、 是。嗯。 吓、啊，你知啦。呢啲咁嘅大國企批股，你即係要供股啊批股嘅話咧，佢整個大節樣都幾鬼驚啊，大佬啊！ 嗯，另外883啊，有網友問啦、跌咗好耐啦，今日係咪有轉機？收14.92，升六毫，升 今日就有轉機嘅，今日升咗4%，但係即係你要知道佢之前就真係好唔掂嘅個價嚇，今日彈起上嚟會唔會係啲技術性反彈呢？你話個轉機係一個技術性轉機，定係一個基本因素轉機呢？系咪？你谂下，即系之前啲油价其实升噶，阿 Sir 都话升，升到上去93、94噶。但系个价咧，同期间咧由17.几跌到14.几嘅。 嗯， 佢个价好唔对版嘅，吓咁啊！所以今日可能系只系一个唔知点解之前跌得咁冧嘅一个技术性反弹啫。 嗯， 之前嗰下跌落去真系仲未知道点解嘅噃。 嗯嗯。好，咁啊，問埋網上嘅嘢先啦。個港股，咁啊，頭先第一節都有提過啦，收喺22,251點啦。期指就今日咧就收喺22261，升121點，高水就10點嘅。咁啊，因為即係成交有10几万张嘅原因，我諗都係轉倉啦，就呢個禮拜都結算。咁啊，問翻網上嘅係後市點樣睇咧？呢個禮拜個港股 後市， 嗯， 後市都係冇啦， 嗯。 后市个港股我都话逢高订系嘛， 咁 啊今日个星期五我都话啲人话哇我揸咗啊点啊我而家点啊点啊二二一又有二二又有，我今日开出嚟二三楼上咪订咯，啊最少咪订啊订咯收翻二二咯你唔订系嘛你唔订你睇下听日点啊今日美股碌我落去，听日可能二二一嘅啫， 系 系嘛二二零都唔出奇、啊， 嗯。 啊，咁所以有啲嘢俾个机会你走，你又唔走，啊，咁你唔走嘅就碌翻落去咁点啊？咁点睇下边？我都话都系睇翻216、218咯，系嘛？咁你话呢个礼拜会唔会到啊？我真系唔知啊！呢个礼拜，除非美股再散啦，咁佢未必系跟美股嘅，系嘛？佢你知佢港股滑滑，系嘛？一真系跟美股啊，真系咪？听日呢 K 散佢咪又散咯？ 系， 佢做个行间先咯。是吧 嗯 咁如果你听日见到 A 股升啊你仲要订得快啲添嘛。 嗯咁有啲网友问啦大致上今个月啦会结算结喺咩位度到啦。 咁都系啲咁上下啦。22222咁上下。220到22咁上下啦我諗。 嗯、 啊、太高又唔会嘅太低我諗佢亦都唔想俾佢跌住。 嗯 啊，咁我谂下个月先啦。 嗯，其实问多网上嘢嘅系，假如啲网友系沽咗落嚟啦，即系呢几日我哋都知道礼拜五就假期啦嘛，放假。 嗯， 咁啊放到礼拜二先至翻嚟，有事噶嘛。咁系咪有得食就食咗先至过咗个假期先再部署啦？ 嗯，有得食食咗一半先，或者食咗大半先咯。 嗯， 嗰假期先再。先再諗如果佢有高嘅再掟唔掟佢囉。你點都要留返啲谷種留返啲湯底喺度。喂大佬你喂你復活節係咪真係真係個股市跟咗阿耶穌去釘十字架嘅時候你真係你返嚟唔見咗五六百點你咪真係自己咪喺度釘十字架自己。 咁佢係留返啲喺度啦大佬。你話你不如你話俾我得佢有冇力有冇力想咪228啦。係咪你個美股高處不勝寒，你個日你個 yen 咁樣升法，你個日經喺度死頂，遲早一鑊碌落嚟。係咪你個 A 股呢，你 A 股呢冇得傾㗎啦，就算佢升個港股都唔會升，你信唔信啦。佢唔跟呢個老豆嘅。咁如果你日經跌，你美股跌，你港股點升啫。係咪咁你好㗎，喺呢個復活節假期裏面話喺美股真係美股又飆上去，個日經又飆上去呀。如果係就冇得講啦，係咪咁即係我覺得你點都要你平一半先，你有錢賺嘅平一半，咁去遊浮開心啲，係咪或者係平三分二啦，咁開心啲留返三分一，等佢返嚟嘩喺可能又有錢執，可能你返嚟個 trip 唔使錢啦又。 同埋提埋啲網友啦，四月即係過完復活節假之後隔多，總之四月就棋子嘅夜市時段就開始㗎啦。 係呀咁我自己過癮啦，夜市時段真係夜市時段啦，更加要聽我哋個網啦。 係呀 真係好啊，要知我哋整返個夜市棋子攻防。对啊，我夠膽的。 一是就悶死，一是就激到死。 四點到八點是吧？ 是啊。 幾點到八點？ 四至八。 四至八其實悶到你抽筋的。因為那段時間呢美國是未入嚟，歐洲是吃緊飯，那炒什麼呢？不知道炒什麼。那你炒什麼？你應該八到十二，或者八到四，不是四至八，是八至四，那就過癮了。四點之後給你班人沖涼揼骨吃飯啊，跟住呢回去呢看看個市開啦。咪開囉，一開八點開，開到第二朝嘅四點，美國佬收市，爽到痹啦，同陪即係與阿 Sir 同行啦，係咪嗰個時我話俾你聽點做。 但我驚到時呢搵唔到你阿耀尊啊 Daniel 啊大。 我唔會我會錄定一個每六秒10蚊㗎啦。 可能佢哋已經有冇精神做節目。 唔係冇精神，耀尊唔使。耀尊我會我你耀尊俾佢瞓覺啦，佢成日一早又去鳳凰又去無線咁樣喺度又講普通話又講廣東話，又俾佢去啦，咁又見到佢眼腫腫，唔知係咪昨晚飲完啤酒咁樣係咪咁就算啦。但我唔係嘛，我唔瞓㗎嘛。咁我錄定喺度 ,any 時段錄定喺度，每六秒十蚊。咁你聽得六十秒都100蚊啫，你俾傭都唔止啦。你嗰個情從咁去執佢100幾日點返嚟啦，係咪呢個有一諗啊，開多個頻道，唔係頻道，開多條專線。係咪咁你都去俾下啲 reward， 我唔瞓覺咁我又同你睇。咁仲有喎，到時可能阿迪你唔好瞓覺喎，可能 MSN 入嚟。阿迪啊我美股冧咗，我期指估唔估好啊？ 到時唔係啊，到時個個都係睇美市，個港股正常時間冇人喐， 冇人喐，我瞓鬼曬覺，我瞓鬼曬覺， 跟住美股嚟玩， 所以一係就悶死，一係就激到死，哇！激到暈咗喺度， 跟住啲友又嚟 email 啊，或者咩，叫阿 Sir 整條 S&P 專線。話俾我聽 S&P 點找。 搞搞下朝頭早晏晝我哋唔使返，可能淨係搬到夜晚。 係啦點㗎啦點。 好咁繼續答一答網友嘅問題先啦。有網友另外問啦 ,13 號啊和王啦、啊。未買嘅入唔入得過， 唔入啦，聽日都出業績囉、飛下先算啦。冇嘢好炒嘅和王呢期。咁、你炒即係以前歐洲電信，而家一講歐洲電信就俾人問佢幾時出4G。咁一講到4G個個都縮埋㗎啦，就最好唔好出啦，係咪？咁你冇嘢講㗎喎，唔通又話去分拆呢樣嗰樣呀，講咗咁耐都講唔做唔到，冇人信㗎喎。1038啦，長江基建好過啦、李嘉誠牽一牽就喺 個。你得一個你得即係講個拆開個題外話，你得一個多啦 yen, 94都就嚟想穿。你話聽日個日經唔碌喺度㗎啦。 係囉。 起碼跌300點先講。咁你講股點好，日經跌300點喎，咁你港股點好？ 聽日咪又試過啫，22,000。我總之嗰日鑽石會員都講噶，下次咧試22,000點咧， 就穿㗎啦。 係。 兩次就唔穿。第三次今次應該會穿㗎啦、 嗯 啊、一穿就唔會好深嘅，即係唔好話嘩一穿有千幾二千點插落就唔會 咁深。其實要穿呢，即係我講個陰謀囉，其實我唔知道啲人成日問我喂會結喺邊度，結喺邊度又如何啫，點解你咁 care 結喺邊度嘅，咁過癮嘅，除非你做 option 嘅啫，係咪，如果你唔係嘅，我呢個我哋都唔再同你講 option 啦，你問我哋會答你呀、 嗯， 咁啊，前年嗰扎 option 死遍地屍崖，死好多人啦，好多分幾百隻分爆咗，有啲人走佬，有啲人仲破產，啲仲俾人告緊嘅。 嗯， 啊，就係、是、option market， 即係香港一個謀銀紙嚟噶嘛？你估真係你估真係開善堂啊？而家同埋一個李小嘉係咪先？好啊，嗱，我哋睇你話要成日問我結喺邊，冇意思嘅。 嗯， 我其實我唔知結喺邊，不過我知道個市係唔好啫，就係。 嗯、 可能见到216都唔出奇㗎。 嗯。 买有啲可能买一期指沽一期指呢就摊咗喺度㗎嘛。 成、嗯、个摊咗喺度。买咗就成个摊咗喺度。 咁我唔搞㗎啦，即係平嗰下唔会搞㗎啦。总之结几多我就嘅几多囉。有啲人係咁㗎。 即係我好简单，我话喂2万4你估啦，係咪2万3千7啊 ,3 千8 ,3 千9啊，总之你第二呀，总之你2万4千2呢你就 stop loss 啦，佢去唔到。咁而家我话跟住落嚟你话赚几 ,1000 点赚唔赚，我话唔收货呢 ,1500 点啦 ,1500 点都唔好收货呢，咁咪2000囉 ,2000 收货。咁你赚2000仲想点啊 ?2500 囉。 好，咁啊，跟住要问网上啦。好，又嚟网上表演。 嗱声快快快！ 好，有网友29.13沽咗银嘅，而家做紧28.82，赚唔赚咗佢？ 嗯，咪考起我呢、這个，唔赚唔赚？ 唔 系廿九个 一毫三， 29.13， 嗯， 而家28.82， 嗯， 哎呀， 三毫子都 够啊真系。你赚咗先啦，上个29蚊楼上再沽过去啦。 好，咁另外一位网友就93.15咧就沽咗油嘅，佢就问stop loss 即系边，因为佢 miss 咗个 stop loss chance 噶啦，咁样讲。 miss 咗就冇得 stop 噶咯。 系啊，个油 嗱 miss 94.27啊，而家 miss 咗咪而家 stop 咯。 嗯， 系咯。 好 ，OK， 跟住有网友问现价沽唔沽榜，个榜做紧151几 1518几唔沽1525你唔沽，我咪话1525嘅，今朝去到佢最高1525呢个位唔沽。 好，然之后有网友问现位10221可唔可以揸加字掰加字， 唔得唔买得 ,ok, 加字要沽嘅。 好，另外可唔可以买柯士， 柯士可以买 10454应该 可以买。 OK， 好，跟住有網友問 S&P Future 做緊1547現位可唔可以沽？ 而家唔沽，呢1558、1555都唔沽，而家就係沽唔沽 ？OK， 好，咁就有網另外就有網友就話佢1560之前已經沽咗 S&P 嘅啦。 Very good。 咁就調翻轉食唔食？ 食一半。 好， 如果你得一張都食。 嗯。 啊，等佢上位再沽過。 嗯。啊。OK， 好，咁就另外金价方面，金价现价可唔可以沽金1602？ 唔沽，1607楼上先沽。 好，好，咁啊，另外好啦，呢位网友就话之前1549沽咗张 S&P 嘅，咁样讲，咁啊去到呢啲位嘅时候， 应该平咗佢先啦， 平咗佢先， 啊，平咗佢先啦，我睇佢跌到今日差唔多噶啦。 Okay， 可能呢兩日再拱高啲先再沽佢。 好，跟住 或者你 set stop loss 囉， 係 咪你 set 呢個十點呀、或者咩都冇意思㗎啦，係咪呢1559咁1559咁咩意思啫，係咪咁你平咗佢先啦，或者你 set個 day high 囉，去到1560㗎啦， 好， 即系低 high stop 咯。 好啊，好，咁佢仲有嘅144 系到十点。 好，咁佢仲有就关于道指 future， 佢系14470沽咗张，而家14360 future 做紧。 你可以考虑平咗先嘅、或者你直头摆翻14470翻到原位，如果翻到上去嘅就平啦，如果唔系就即系你喺入市位平啦。 嗯， 要赌嘅就喺入市位平啦。 咁有位都係呢位網友嚟嘅，即係佢多謝返王 Sir 啫。之前1550沽咗 SP， 咁食喺1536，另外就1555沽咗就食喺1548。 嗱，俾佢就叻，嗱呢啲咪靈活玩，好似馬會咁啦。 好啦，跟住就關 繼續啦，阿的繼續，唔使停嘅。我真係，如果姚尊嗰啲做咩？今日講古仔，我起碼答咗200個人啦。 我唔夠啦，唔夠往上快。好，另外美匯指數有網友就平均價8270。買咗六張 ,ok, 剛才呢佢就話喺8304就平咗兩張嘅、餘下四張係咪等佢去 揸住佢 揸住佢先、因為而家做返8281。 揸住佢 ,ok, 好另外有網友問1607沽咗金。 剛才唔冚155幾咗喎，唔好咁貪心啊、沽又係沽住先啦。 好關於首先都是關於榜的問題，假如上到上翻152榜可不可以沽 152.5 OK 152.5 啦、152樓上啦先諗沽唔沽啦、 跟住然之後關於個 yen 嘅係咪93.5至94可以開始沽？ 未得，好未得 OK、Euro 係咪 小心啲個多啦 yen 啊？真係落返91唔出奇㗎、所以唔好亂咁樣又做93就做咁樣係咪你話、我喺上高96估我落嚟93.5 take 啲 profit 㗎嘛 ,ok, 冇問題呀、take 囉有 profit 梗係要 take 㗎啦，袋落袋自己錢啦，擺銀行都去冧啦，你個菜譜老師擺11萬歐元出嚟，聽日唔係你㗎啦、 好，最後一條問題，有網友1575估咗金冇平到嘅。 赌长啲啦，赌长啲啦，反正你都系赌嘅，你赌性好重，长咧赌长啲啦。会到嘅，会到。 佢 set stop loss 嗰 点 set 啊？点 set 啊 ？set stop loss 点 set 先？ 系啦。 嗱，50蚊咯。 1575。 系啊。好，50蚊咯。 OK， 好咁啊，今日唔该晒王 Sir 同埋耀尊嘅。咁啊，另外講一講先啦，因為下個禮拜一就都係復活節嘅假期關係，係啦，咁啊，所以就要再下一個禮拜一先至見面。 祝大家假期愉快，開心心賺到錢，食多啲，玩得開心啲嚇。 好，拜拜。 拜拜。